同进京，你要早早的安歇呀。 知道了。 安歇了吧。 可说是老岳父啊，老太上，你哟、心里忙，说什么白衣难把运去，定叫我长风折桂在城墙，可恼啊啊啊啊啊啊润婚不让见那小姐的面，好意思水中镜中花，小姐呀、啊啊，虽然是豪门庶女千金家，何必要遮遮掩掩、羞羞答？你是朵经风怕雨白玫瑰，还是个 小姐同学蓝冬瓜？ 莫要讲了，看茶。 是。我们公子只要一生气，就以酒代茶。哎，公子请坐。公子请喝茶。 啊哈，好茶呀，好茶呀。 公子请坐。 只见他摇摇晃晃，茶杯放下，走路如驼踩棉花。 桃源迪拜数夕呀，炉冷风寒战闯花，遥叩长弓闻一归，今宵明月照谁家。哎呀小姐呀，自古好事云对雾霭，小生替你改一字，今宵明月照薛家，照薛家。窗外何人？ 窗外没人。 这， 好，公子，窗外只有一轮明月。 今晚明月某。自然是照薛家的了，我就将这诗句改上一改。 哎，别改。 能改，别改。哎，别，姑子，你还愣什么神啊？这是柳月小姐来看你来了。哦， 原来是柳月小姐，小生失敬 了。 我正在欣赏小姐的大作，真是文如其人，果然是清新高雅呀。 这诗不是我写的。 哎，小姐芳名在上，何必太谦。小姐请坐，言儿看茶。 是，这 请。 小姐，请喝茶。小姐，您喝呀。 哇，酒！ 都怪我们公子。公子怎么了？ 他一生气就以酒代茶。 哎呀，燕儿，快取香茶来。 是。 小姐。请坐。小姐， 山河下老，可保威名？怕

不愿讲，问他也不理人。二小姐的心事我也拿不准，是不是他也想找一种人？那小姐笑了，

满腔怨怒喷如火，烧穿那公园宫墙与交房，火呀火火，你要熊熊烈烈，熊熊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，护送我双冲宫墙，无双啊无双啊，我喊破咽喉喊破咽喉，也穿不到你的耳旁。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岭风寒，秋露冷。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